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6集。去年是状元，叫 C 的同学。不用管。秦冉低着脑袋，认认真真的洗手。不用看也知道那是长宁。昨天晚上何晨应该跟他提了他在京城的事，这次行程紧张，秦冉一个都不想见。他把他的位置范围控制在音乐厅跟京大周边范围，遇见何晨完全是意外。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，一直在做战地记者的何晨突然回来了。秦冉从旁边抽了一个毛巾擦了擦手。再出去的时候，长宁的视频电话已经自动挂断。程俊还在慢悠悠地翻着他的书，那是一本外文小说，写的内容很空泛，总体背景很压抑。他翻得快。陆兆颖看了一眼，深奥复杂的数字看得他头疼，于是就随手抽出他压在下面的纸看。上面是一堆混在一起挺乱的简谱，写了划掉划掉又重写。陆兆颖挑了眉，没有想到秦冉还有这细胞，学过音乐。想到这里，他摸了摸下巴，想起来魏大师找秦冉的事。三个人一起出门，秦冉带了一件深色外套穿在卫衣外面，又把卫衣的帽子扣到头上。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知道秦冉今天要腾出时间去看古建筑，陆兆颖自告奋勇地带路。虽然不是什么节假日，可来京城旅游的人一样不少，大多是老爷爷老奶奶旅游团，正门人多到不行，还限流。只是程俊跟陆兆颖带他去的不是正门，而是走的一个偏门。看门的是个老爷爷，老爷爷应该跟陆兆颖这两个人很熟，看到他们懒懒地抬了一下眼皮就把门打开了，连句话都懒得说。 这里不对外开放。 程俊慢悠悠地走在他身后。 因为住得不太远，我们小时候经常翻墙进来。 陆兆颖小时候看得多了，没有多大的兴致。秦冉不是很喜欢这些，但还是拍了不少照片。回去带个明月看。秦冉每个景点都会停下来一次，然后认认真真地拍下来，低着眉眼。他很喜欢这些。程俊就单手插兜看着他拍照，没有半点的不耐烦。他尽量拍得好看点，不过效果一般般。后来程俊看不过去了，就伸手接过他的手机帮他拍。秦冉站在他身后看他拍的画面。 你拍的似乎比我高。 秦冉指着那个楼阁靠近他开口道。 嗯。 程俊的耳朵轻轻动了动，面上却是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。拍完自己也看了一眼，不太满意地说道。 还行，一般般吧。你要不要来一张？ 程俊顿了顿，懒洋洋地笑了一下。 来京城打个卡什么的。 秦冉微信加的人多，打个卡不就全知道他在京城了。秦冉摸了摸下巴摇头，麻烦，然后就跟在他后面看他拍。 俊爷学过摄影。 陆兆颖压低声音跟他解释。 买了好几个单反，不到半年就放仓库了，兴趣爱好特别多。潘明月很喜欢这些。 解释完之后，陆兆颖想起来，明月就是秦冉的那个朋友。他微微挑了眉。嗯。秦冉拉低头顶卫衣的帽子，漫不经心地解释。宁海也是一座古城，不过没有被开发。两人初中一起逃课的时候，他去网吧打游戏，潘明月就到处去古建筑流浪，然后晚上一起回家。期末都是全班倒数第一， 全校老师都认得他们俩。陆兆颖点点头。 那他可以考京大考古学，程木上过，还可以。 他记得潘明月的成绩，一中论坛以前经常说横川两宝，就是徐瑶光跟潘明月，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宝，秦闪。考古本来就是冷门，潘明月考这个绰绰有余。以前他还想去全球流浪，现在他要考检察官。秦冉看着程俊拍完去下一个景点，语气淡淡地开口。听到这个答案，陆兆颖不由得摸了摸脑袋，检察官跟他本人相差还真大呀。接下来的秦冉似乎沉默了不少，三个人逛了一圈，拍完了全部的照片，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秦冉的情绪才回升了不少。下午陆兆颖还要带他出去玩，秦冉就说他要睡觉，明天早起回云城。楼下车中， 俊彦，跟你说个事儿。 陆兆颖在前面开车，看着后视镜半眯着眼睛的程俊说， 秦小冉那天晚上不是说找亲戚吗？然后说他亲戚是卖艺的。 程俊嗯了一声，伸手扯了个毯子，反应不是特别大。 然后你知道那卖艺的是谁吗？魏大师。 程俊这会儿没有嗯了，他抬了抬下巴又坐起来。 魏林。 就是他。秦小冉昨晚就是听他的演奏会了。 陆兆颖想了想又问道。 哎，你说魏大师什么时候成秦小冉亲戚了？ 陆兆颖没有追问秦冉，但好奇是肯定的。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秦冉跟魏大师都不搭边呢。程俊思考了一瞬，然后给了陆兆颖三个字。 魏子航。 魏家是书香门第，虽说在京城没有什么实权，但声望极高，几个家族都愿意给魏家一点面子。这一点连江大师都及不上。此时的秦冉翻了翻程俊拍的照片，然后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发了个视频给长宁。他戴了耳机，把手机靠在不用的杯子上，自己拿了笔，又拿了那张还未打完草稿的纸，写写画画。 还在京城？ 长宁正在看所有报名人的信息，看到他的视频就暂时放下来。能够看出秦冉背后的装潢是酒店。嗯，秦冉没有抬头，一直在改编曲。给妍希的编曲他一向十分郑重，这个曲风他脑子里构思了好几个月，但一直没有下手写，这会写起来也得心应手。长宁放下手中的鼠标，看着镜头前他那张十分年轻的脸，还是不习惯地开口。 什么时候走？有空见一面，给你说说这次的招新，你要不要过目一下名单？ 明天的飞机暂时没空。秦冉写了一半又放下笔，拿起放在一边的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。 为什么不告诉我帮你安排好行程？ 长宁有些失望，他耿耿于怀。 啊，是为你外婆要的事情来的。 秦冉把矿泉水瓶随手扔到一边。不是，有其他事。想了想他又开口问道，马修你认识吗？长宁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挑眉。 你说的哪个马修啊？ 国际刑警。这是顾西池的形容，秦冉了解的不多。他重新拿起笔想了想，又这么补充了一句。应该是吧。他只是帮陆兆颖解决掉几帮挺麻烦的人，对他的个人生活没有太大的入侵，也没有刻意调查。 你要他的资料？ 长宁动手回到129的主页。众所周知，129拥有全球最大的情报网，不过这些资料只有在129大厦的范围内才能查看，还不能下载。这是所有人削尖脑袋想要挤进129的目的之一。给我一份。看到长宁找到了， 秦冉就低头继续写着曲谱。秦冉确实没有要见面的想法，常宁其实知道他住哪个酒店，但不敢擅自过来。想要挂断电话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来他上次让人调查的一件事。 啊，对了，你记得上次国内的药物突然被转到境外吗？ 秦冉拿着笔的手一顿，听着常宁的语气，他眯了眯眼，扔了笔。有内情，若不是何晨正好在境外，陈淑兰绝对撑不过去，外人也绝对不会知道林家都弄不来的实验药他能拿得到。常宁的手指敲着桌子，沉吟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， 有点奇怪，第一实验室的人啊，就是他们院长，说这些药物是为了送到边境实验，理由牵强。你外婆认识这些人？ 我知道了。秦冉点点头，没有回答，挺冷酷无情的卸磨杀驴。没什么其他事，我挂了。挂断电话，秦冉也有些写不下去了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沉默了好半晌，又放下笔，把曲谱继续压在书下面，然后拿了外套跟背包出门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他想起来放在柜子上的黑色口罩，又折回去拿起来。这是程俊走的时候丢给他的。惊大，秦冉去的时候已经接近四点，还没下课，校园里的人不是特别多。他一路往医学系的方向走，卫衣的帽子扣上，口罩也戴上，连下巴也看不到了，但依旧很冷。个人风格极其明显，见过一次就能认出来。门禁卡处的看门大叔认得他。 对了，是你。教授出差了，说你要来，就让我把这个给你。 说着，他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外卖袋子，递给秦冉。秦冉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放着一瓶透明的水，瓶子上还有着白纸被撕掉的痕迹，底下压着一张写满了字的 A4 纸，字迹既潦草又飞扬。秦冉把东西全都装进背包，拉下口罩，很礼貌地道谢。谢谢。 嗨，不用。你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吧？ 如果是，那他以前不应该没有见过。这种学生见过一次肯定有印象。嗯，不是。秦冉拉上口罩，然后往外走。与此同时，京大校门外，秦宇、林婉跟宁晴在等林景轩出来。 这学校真好。 宁晴站在京大校门外，对着校门拍了好几张照片。宁晴身边不少人跟她一样，都不是京大的学生，来旅游专门拍照的多。国内高校自然是以京大跟 A 大为主，在宁晴那个时代，能考上京大全乡的人都会列队庆祝，只是他们那个地方五年镇上能难得出一个京大的高材生，主要是地方穷，教育又落后。算起来，这也是宁晴第一次看到京大，搁在以往，林婉势必要倾巢一番。但秦宇的拜师宴在即，按照戴然对秦宇的态度，是当做了亲传弟子的，宁晴也算是借着秦宇半只脚踏进了京城这个圈子。林婉对他的态度没有以往那么随意了，就转了话题，淡淡开口， 京大当然好，明年雨儿也能来。 秦宇只是紧张地看着校门口。林锦轩出来的不算慢，他身高腿长，面容清俊，走在人群里也是鹤立鸡群，应该在学校人气很高，出现的地方会有人小声议论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林婉是来亲自告诉林锦轩秦宇被戴然看中的消息，又跟他说明天有个拜师宴。 看情况吧，明天我跟疯子有桩生意要谈，不一定来得及。 林锦轩没有一口答应，知道秦宇要成为戴然的弟子，也只是稍微的看了秦宇一眼，表情不算惊喜，他目光随意地看着。 这两天都没有联系到秦冉，他不知道对方还在不在京城，因为只在京大看过他，所以走在路上他都会下意识地寻找他的人影。两天没有找到，他觉得对方应该是离开了，却没有想到眼睛一扫，还真让他在校门口给逮到了。不过对方身边还站着另外一个男生，两人似乎很熟，正低头说话。林景轩一直望着一个地方，其他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秦冉，还有他对面的男生。那男生似乎递给秦冉一摞东西，能够看到那男生的侧脸。林景轩一愣，秦宇没有来得及掩饰惊讶，直接开口道： 姐姐还没走，她不是跟魏子航在一起吗？她身边那个人又是谁？ 这么冷的天，林婉依旧只穿了一个旗袍，肩膀上搭着狐裘披肩。秦冉身边的人都挺乱七八糟的。他淡淡的移开目光，不太感兴趣地说道： 谁知道是什么人？ 宁晴面色微沉。林锦轩回过神来，他看了三人一眼，说： 宋绿婷，去年云城市状元，国家卷第一名。不认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